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季羡林的散文《新年抒怀》和仲念念的散文《家在哪里未最清楚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《官夫的房产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季羡林的散文《新年抒怀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除夕之夜半夜醒来，一看表是1:30，心里轻轻的一颤，又过去一年了。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，盼过节，盼过年，盼迅速长大成人，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，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愤愤不平之气。但是一过中年，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，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，它不饶人，不了解人的心情，愣是狂奔不已。一转眼间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划过了花甲，划过了古稀，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，划到了耄耋之年。人到了这个境界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。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纪，以月计，到了此时是以日计，以小时计了。现在写新年抒怀，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，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，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。一位年轻的朋友说，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。尽管从表面上看来，我似乎是朝气蓬勃，在学术上野心勃勃，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，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中人中恐怕也居上乘，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。在家庭聚乐之中，在灯红酒绿之时，在蒋玉纷至沓来之时，我满面含笑，心旷神怡，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，这出戏快结束了。我像撞客的人一样，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，我摆脱不掉。是我怕死吗？不，不，绝不是的。我曾多次讲过，我的性命本应该在10年浩劫中结束的，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，我侥幸活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捡来的，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。而且对于死，我近来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，死是自然规律，谁也违抗不得，用不着自己操心，操心也无用。那么我那种快煞气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？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《重过西园码头》，时隔60余年至今记忆犹新。其中有一句话，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，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太仔细，甚至太马虎。俞平伯先生这样，别的人也是这样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日子当前总得过得马虎，时间一过，回忆又复甜蜜。清人纳兰性德词云，当时只道是寻常，真是千古名句，道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。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，不寻常一点，特别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。因此我的快煞气的感觉完全是积极的， 没有消极的东西，更是与怕死没有牵连。 按世俗的算法，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83岁的高龄了，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。我虽然不爱出游，但也到过30个国家，应该说是见多识广。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，经历过峰回路转，经历过柳暗花明，快乐与苦难并列，顺利与打击杂陈，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，过于多了。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，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，说是打破记录也不见得是夸大。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，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了。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，我一不悲观，二不厌世，可是我真想休息了。心情是心情，活还是要活下去的。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，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，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弥加珍贵。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，以小时计，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可贵的。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，认认真真地过，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。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，空吃后悔药，徒患奈何。对待自己是这样，对待别人也是这样。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使我的老朋友，我的小朋友，我的年轻的学生，当然也有我的家人，都能得到愉快。我也绝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，只要我能为他做到的事情，不管多么微末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。只有这样，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，才能获得安慰。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，他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。现在正是严冬，室内春意融融，窗外万里冰封，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，一点生气都没有，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却象征着生命，蕴含着希望。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，春天一到，东风一吹，会立即绽开白玉似的花。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只等春天一到，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。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，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窜出水面。在春天里，莲叶和甜甜，到了夏天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，那将是何等光滑烂漫的景色啊。既然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一出戏快煞戏了，这丝毫也不含糊，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，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，这一点也绝不含糊。 好了，季羡林的散文《新年抒怀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季先生是大学问家，著作等身，荣誉加深，在耄耋之年的新年之际抒发感怀，想要休息自然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他更强调的是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，那些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无趣无聊的日子该结束了，对我们大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下面请欣赏仲念念的散文《家在哪里未最清楚》。有了家，无论怎样风雨怎样漂泊，总会归舟。小时候特别贪玩，每天都要玩到很晚，邻居家的阿姨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，我不听，继续玩，直到饿得不行才往家走。长大以后，阿姨没有再叫过我，我也很少再回家。2013年9月，我刚过完18岁生日，便踩着夏天的尾巴只身一人来到广州，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也是陌生的，是充满希望的，也是让人濒临绝望的。习惯了北方的秋高气爽，在南方的艳阳天里一度失了方向。我饮食不习惯，一连吃了一周泡面，最后导致食物中毒，住进了医院。军训时三番两次昏倒，整个人虚弱到怀疑人生。想家，特别想，真的没有哪个时候像当时那样强烈的想念。原来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就是他的归属感。家在哪里，味最清楚。这个是骗不了人的，生你养你的土地永远都是你的根，而根的附近缠绕着的藤蔓就是我们永生的亲人，忘不掉也逃不了。 如果我们没有离开家，就不会懂得乡音有多亲切，如果我们不曾失去，就永远学不会珍惜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朋友正在美国的旧金山，他满腔热血地去学服装设计，但几个月下来才发现自己高估了自己对孤独的承受能力。留学的日子是对家乡蚀骨思念的日子，他一边上课一边同时打两份工，有时候忙到完全忘了时间，但即便如此，依旧会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唐人街去走一走，坐一坐，听一听国人的声音，再吃一碗热腾腾的面，就是对自己最高的奖励了。因为只有这里，自己的心才能暂时有所归属，胃才会稍稍妥协。这里是忙碌聒噪的灵魂背后停泊的一只小舟。那段时间以来，他总也不敢往家里打电话，因为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，就会忍不住哭出声来。毕竟他最怕的就是家人的挂念。好在现在已经过去了，他已经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，但每每回国都要留恋很久不肯走，吃遍家乡的大街小巷，记住那个味道，以便日后长久回味。 有多爱国多爱家，这种感受离开过才会懂。每一个离家的孩子都是在风中漂泊的风筝，无论飞多高走多远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多光鲜，都永远无法忘怀妈妈煮的那碗面，因为那是风筝的线，写满了牵挂和思念的线。曾经有位读者在后台留言说，自己曾经就是因为一碗面而痛哭失声。那是一个冬天，他加班到很晚，又累又饿，于是沿街走着，想随便吃点东西就回家休息。街道的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面馆，他走了进去，叫了一份家乡的面，但吃着吃着眼睛就湿了。这个味道就是小时候妈妈的味道。他忍不住去问了老板娘，才知道他们是同乡。老板娘的女儿嫁到了外地，她很想她，不知道她吃不到妈妈做的饭会不会不习惯。他们用家乡话聊了很久，回去以后她也默默地哭了很久。那天是她妈妈去世3年的忌日，自从没了妈妈，再也没有人问过她在外面是否吃得饱穿得暖。对她来说，外面的世界无论多热闹多新鲜，都永远比不上妈妈做的任何一顿饭。不只是因为那个味道养她长大，更是因为妈妈的爱始终无可替代。毕竟我们吃饭不只是为了活着，更是为了感受人世间那抹烟火味儿。每一顿饭的背后都凝聚着一个家庭的爱以及期待。哪里的饭最好吃，答案永远是家里的，而家在哪里，味最知道。只要熟悉就永远不怕，无论是险滩还是暗堤，因为家就是底气。有了家，无论怎样风雨怎样漂泊，总会归舟。 好了，仲念念的散文《家在哪里》味最清楚我们欣赏完了。过年的时候总是最想家，最思念亲人的时候，无论何时，家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最平静的港湾，最深切的牵挂。在春节到来之际，我们祝大家一切安好，家庭幸福和美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《官夫的房产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这时萨托利克斯返回了书房，见里克妻子还在这里，便悲疑地轰走了他。他邀请高坎一道在花园里散步，让曲兰奇等一下布朗奇，随后也来花园。布朗奇穿着华丽的衣裙，容光焕发，见曲兰奇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便悄悄地走在他背后，调皮地用手蒙住了他的眼睛。他满心以为这样会引起热烈的拥抱和接吻，不料得到的却是曲兰奇的冷漠和心不在焉。曲兰奇要求布朗奇婚后自立，不要拿父亲的一分钱，就 就靠他自己每年700英镑的进项过清苦的日子。布朗奇很不理解，父亲答应每年给他一大笔钱呢，未婚夫居然不要，这简直是病态的自尊心呢。他说，我可不愿意过一年700镑的穷日子。是不是我爸爸得罪了你了？不是。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还有人不愿意过富日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家里的人反对我们的亲事，对不对？你家里人没反对，可你自己倒反对起来了，你找什么借口啊？不愿意和我结婚就拉倒，这真是男人的拿手好戏啊，总是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。好，你走吧，我放过你这一关，你走。白朗奇感情冲动的喊叫惊动了父亲，萨托里克斯忙从花园里返回书房，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曲兰奇气不打一处来，斥责萨托里克斯压榨穷人榨取的不义之财。萨托里克斯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，便皎洁的一笑，心平气和的拉曲兰奇坐下。曲兰奇大夫，我想问问您的收入是从何而来啊？我是靠利息来的，不是靠房租来的，我的双手比您干净多了。但是你的抵押品就是我的房产呢。萨托里克斯站了起来，逼视着曲兰奇侃侃而谈。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吧，我是用压榨、恫吓和威胁等等手段强迫房客们交纳租金，但是我每年却必须先付清你那700镑的利息，否则我一个小钱都不能动用。我替你做的事，也就是里克奇斯替我做的事，他和我都是经手人，你才是真正的东家呢。是你以高的可怕的7分利来榨取我，我才不得不榨取那些房客。 您这是说我和您一样坏吗？ 曲兰奇不敢直视绅士的眼睛，低下头去，尴尬地望着地板愣神儿。他的精神崩溃了，叹息道：哎，50步笑百步，半斤8两，谁也无能为力改变这个社会。看样子我们是同路人呢。先生，请您原谅我年轻气盛而又无知。尽管曲兰奇一个劲儿的道歉，北朗奇仍然怒火未息，对他下了逐客令。阴暗的冬季来到了，漫天寒雾笼罩着伦敦，街头不时走过失业工人瑟缩的身影，而萨托里克斯的客厅里却是炉火熊熊，吊灯大放光明。一天傍晚，里克奇斯又来了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如今的里克奇斯是衣冠楚楚，红光满面，但是那身晚礼服和虎皮大衣、衬衣胸前的大宝石装饰扣和闪闪发光的表链，就表明了他的富足和气魄。这着实让萨托里克斯和布朗奇大吃了一惊。原来里克奇斯被解雇以后，在皇家委员会调查穷人住房时，为几家房东大打掩护，得了一大笔的酬金，成了个暴发户。如今他来告诉原来的东家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， 并不完全是享受一下报复的快意，而是要拉他连伙赚一大笔钱。市政府为开一条新马路，要拆除罗宾街的房屋。萨托利克斯如果对旧房不予过问，仅凭那破烂程度就可受到惩罚，甚至与罚款判刑。不如趁早修理修理，房子越好越能从政府取得巨额的赔偿金。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，千载难逢啊。萨托利克斯摸着下巴琢磨了大半天，认定这的确是有利可图，才由悲疑转为热情，和这位过去的雇员成了拍肩膀的生意伙伴。列克奇斯又把曲兰奇和高坎拉到萨托利克斯的公馆，为的是说服曲兰奇入伙，因为罗宾街那一带的房产地基是属于曲兰奇医生的，只有他的同意才能搞成这桩投机生意。曲兰奇再次走进了萨福，很不是滋味。贝朗奇回避不见他，更令他泱泱不乐。里克奇斯呢，竭力说一些笑话来调和气氛。萨克利托斯也显出尽弃前嫌的意愿。还是老朋友高肯，他如今是里克奇斯的私人秘书了。他了解曲兰奇，就说：“你不是谴责过穷人住房条件恶劣吗？现在应该给他们修缮一下了。作为一个医生，你也有义务把工人阶级的居住卫生条件搞得尽善尽美呀，这是你的社会责任的。”曲兰奇眨了眨眼睛，撇了撇嘴：“各位先生，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责任，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四个月以前这不是我的责任呢？现在怎么突然变成是我的责任了呢？我看这不过是有利可图吧。是不是这样，房子越脏房租就越多，房子越体面赔偿费就越大，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舍肮脏而取体面了，是吗？”萨托利克斯并不计较曲兰奇的嘲讽，而是告诫他说：“如果你打定主意不愿意入伙，那么你的年利就将因此而减少到250磅。”曲兰奇目瞪口呆：“同意吧，自己也成了肮脏的吸血鬼；不同意吧，将丧失1/3的收入。”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里克奇斯献计促成了曲兰奇和布朗奇的婚事，这样曲兰奇变成了萨托利克斯的利益共同体。他说：“ 我对布朗奇小姐是非常了解的，对于生意经她跟她的父亲一样的精明，你只需要一提此事，她便会和曲兰奇大夫言归于好的。生意经里头为什么不可以掺和点恋爱经呢？啊，对不对呀？” 其实布朗奇只要生活的舒适富裕，他才不管父亲的钱是怎么回事。他在父亲和里克妻子高肯走进书房密谋此事的时候，来到了客厅，泼辣地奚落了曲兰奇一番，又突然伸出双臂把他抱住，纵情地狂吻。这可真是个怪丽的小姐，一朵带刺的玫瑰。曲兰奇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沮丧，对前来祝贺他们的萨托利克斯说：“